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第三隻，這個問題就距離香港就遠一點，即大家未必那麼關心，但我覺得 很具象徵性，就是最新的消息就是在、意大利那裡，現在隻船就運是充滿是難民來的，我估計都是那些非洲的難民，但就是不讓他上岸，即是要他走。這件事也引起了歐盟裡面的一個內在的糾紛，咁啊，法國話咧就呢個做法咧係令佢作嘔啊！啊 ，Macron 啦嚇，就係話令佢作嘔啊！咁呢個問題咧，我哋唔係用一個即係時事分析嘅角度啦。我嗰個結論咧就係咁嘅。你可以頂一次，你可以頂兩次，但係長期頂咧係冇可能嘅。即係一定會有一次，你就會做一啲類似嘅動作，就係話俾你聽We have had enough， 即係夠啦，頂唔順啦。 一早夠啦，唔好話。即係而家咧呢個問題咧喺意大利係好困擾，因為始終個地緣政治咧。 嗯。 你北非過嚟西西里島一個零鐘已經可以搞掂。 嗯。 咁你兩根本就係一個冒險雞籠嚟。 嗯。 咁加上意大利人嘅優雅嘅一個性格，咁你都知佢唔會咁嚴，比德國人咁嚴謹。 嗯。 咁因為始終意大利近年嗰個難民問題都好影響佢自己國家嘅個，即 係唔係我哋去到我哋都見到。 因為我都唔知講咩，全家黑人，啲黑人最誇張係咩？即係我都聽過一單，有個喺嗰邊做嘢嘅唐人同我講，笑有條友喺條街食煙，意大利有嚟嘅白人，呢個黑人問佢攞煙，佢唔俾，個黑人打爆佢個鼻，即係你話人即係點話黑家佔地主咁樣嘅啫。所以就即係難民，其實意大利人一開始都忍受唔到噶啦。咁你諗下，意大利啲咁左膠國家都開始嚟了。咁好啦，最新受害者西班牙。 係就係因為你唔要嘛，我要。 你唔要我要。嗱喺度話點解咧？其實西班牙喺前排咧係將佢哋嘅首相拿烏。咁唔知香港點叫啊？因為我讀開西班牙。 唔使理個香港點叫噶啦，而家都即係我哋好反感啊！點解咧？喂，睇今次世界盃咧，啲譯名咧完全係 黐孖筋嘅，呢度有一隻火嚟毀埋 啊！ 你一講起啫，我叫球員名，喂呢個係廣東話嚟嘅咩？佢全部係立曬入去，哇，好恐怖！佢係有啲球員咧，直頭係佢可能有貪快嘅，嗱我揾到一啲網媒，佢係將咧大陸嗰啲網 copy， 原本直接翻譯做繁體中文掉出嚟。咁啲球員名都 慳皮嘛， 慳皮嘛。但係你睇開波，你唔覺得哇？點解啲翻譯咁樣樣？我真係接受唔到 嘅。係啊，咁啊，講翻而家呢個即係狀況先啦。咁件事就好周折嘅，原本就係有600個難民。咁佢又冇，即係我哋而家未睇到個具體，但我估計如果你喺地中海嗰邊，都應該非洲嗰邊嚟㗎啦。咁咧就要上岸，但係唔俾佢上岸。咁唔俾佢上岸，就同講阿意大利話：你唔去啦，你唔好喺度上岸啦，你去馬爾他啦。馬爾他就你唔好嚟。 黐孖嘅馬爾他，佢即係馬爾他其實係歐盟嚟講係好嚴嘅國家，係 咩？ 嚴得好緊要嘅。呢個島國其實就可能唔多香港人聽過。 都多嘅，都即系 OK 嘅馬爾他，即係總之有啲人就搞錯咗馬爾代夫啦，咁係兩個唔同嘅地方。 馬爾他當年係一個好出名嘅中世紀一個騎士團，佢叫馬爾他騎士團咧，個根據地就喺呢一度嘅。 嗰個睇嗰打嗰場好大嘅仗㗎，即係喺聖殿武士同嗰啲回即係伊斯蘭嗰啲軍隊打㗎。咁因為佢嗰度唔俾佢去啦，咁唔俾佢去，咁跟住糾纏咗就係、是，咁啊嘈喎，嘈咧就係西班牙啃咗佢啦。咁問題咧就係西班牙啃係咪以後都係咁樣咧？嗱，呢個就所謂嗰個moral hazard 啦，道德風險啦，就係你啃一次啊嘛，咁以後就係你啃噶啦，啊？ 咁講啊，其實而家有啲世界上最後嘅淨土咧，已經係美洲嗰邊。始終你隔住咧，佢哋冇咁易走過嚟。歐洲，我覺得即係特別歐盟咁樣搞法咧，係會。真係完全變成 唔係，但係我個疑問就係咧，佢而家接受咗譬如600個啦咁樣，咁係咪代表就係、是、喂你八個都咁嘈翻，係咪話喂你嗰度停住先，跟住我哋啃咗其中一部分咧？咁我諗又唔係喎。 唔係今次嘅佢西班牙肯啃咧，佢有個動機，因為佢個新總理係啱上台，佢想利用呢啲嘢去鞏固翻啲 同歐盟啫。嗱，頭先阿 William 講嘅就中曬啦。 如果譬如話呢單嘢我啃咗，咁你歐盟就係喺嗰個所謂加泰隆尼亞嘅問題繼續撐我咯，係嘛？即係我哋用小人之心去度佢呢啲君子之腹仔。 根本就係咁樣啫嘛，啲利益冚唪唥都係呢啲。咁其實而家咧，都要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是、西班牙咧，或者係葡萄牙或者意大利啦、嗯，有好多人佢哋咧係已經頂唔順歐洲呢個情況啦，佢、嗯、哋選擇移民。嗯、好啦，佢哋唔係移民去亞洲啊呢啲地方，佢揀南美。去南美邊度咧？烏拉圭，呢、啲比較喺歐南美嚟講治安比較好啲國家。而家近年 烏拉圭都好咩？唔啊呢個又真係新聞，真 係非常好啊！係佢係嗱，第一佢係一個高比較喺南美嚟講係一個地理位置優越嘅地方，平原多，咁天氣係好舒服嘅，咁而且生活壓力人口又唔多，治安。少數地在南美是好的、對比鄰近的阿根廷啊，這些是好很多。而且最重要是什麼？又是西班牙，講西班牙文，當然去啦。 是啊，那你西班牙的葡萄牙的在南美全部有地盤的嘛， 因為過去是殖民地， 過去殖民地嘛，是啊，所以就是那個地方。有些即是William剛才說的，有些國家我相信都相當之即不錯的，譬如這個巴黎茲啊嘛 ，Belize 啊， 呢個唔得，呢、這個唔得，呢、這個前英國嘅屬地唔得，呢、這個反而唔得，呢、這個最有問題嗰、那個 係咩？ 係 啊、哦、，OK。 Belize， 但係你話比較好嘅，真係有啲國家，例如智利咧，烏拉圭，甚至阿根廷又我唔建議啦。巴西都唔好啊。巴拉圭都 OK 嘅，咁或者你可以揀啊厄瓜多爾一啲小城市，但係個問題一句啊。你不要自告的人一識講英文真是零的，你不要 说白文、哦、我們講的那個不是講香港人聽的，是講給歐洲人聽的、即總之南歐那些他們一定找到一些好路數的， 會一定會，或者你去， 那你就不要選哥倫比亞了 OK 不是啊，他那邊入籍很簡單的，兩三年就拿到那本 passport， 尤其是你歐洲人， 歐洲人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優惠政策，是例如你本身西班牙已經很畸形了，如果你是南美洲國家的人去呢，拿到的福利很快，兩年入職。 Anyway， 這件事呢我覺得為什麼我們要說呢，就是因為它很體現到現在世界那個疆界的問題，就是非法移民的問題呢，或者所謂移民的問題呢，其實是對這些國家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來的。整個歐盟其中一樣東西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東西，是吧？咁你唔去處理個根源，而你不斷去收啲難民或者收呢啲移民咧，其實總有係會爆煲嘅嚇。咁意大利呢個行動咧，就係喺呢個嘅背景就係產生，就唔係講緊話啊要譴責意大利啊咁樣。誒講真啦，而且意大利啃咗好耐噶啦，啃咗成十幾二十年啦。 有啊， 咁而家先至嘈啫嘛，即係已經啃到頂唔順啦，係咪？ 其實真係慢半拍噶啦，已經慢半拍， 已經即係已經好俾面噶啦。OK， 因為近年有好多越嚟多 Facebook 咧啲網站多咗啲極右嘅人咧，佢哋係開始針對呢啲問題去講。 佢啱啱嗰個選舉咪咯，呢個五星運動嗰個咪咯，係嘛？咁西班牙你話而家即係咁啫。你再搞落去就西班牙都出現㗎啦嘛，係嘛？而且西班牙有前科添啦。OK， 好啊，嗱，剩翻少少時間，因為William今日十一點半佢要走㗎啦。咁咧就係呢個馬其頓啦。咁馬其頓咧，我哋亦都即係喺上幾期節目咧就提過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就係、是、究竟馬其頓人係咪呢個亞歷山大大帝嘅後人咧？ 絕對唔 係。就等於而家即係嘅埃及人係咪等於起金字塔嘅後人咧？咁啊兩個答案都係唔係嘅。而家嘅馬其頓人咧，實際上係斯拉夫民族嚟嘅。咁由於係咁樣咧，佢長期霸住呢個馬其頓嘅名嘅，即係孭住呢個舵咧。咁希臘咧係好唔信佢嘅，所以而家要改名啦。咁改名嘅原因咧，動機我哋即係上兩次我都提過，就係因為要加入歐盟。咁我覺得咧， 歐盟同北約， 北約。咁加入歐盟同北約咧，其實代表咩咧？又係反俄羅斯啦。咁又好有趣喎、啊。因為大家都斯拉夫喎，咁點解搞成咁樣？ 斯拉夫唔代表一定要親俄羅斯， 係咩？ 因為俄羅斯行嗰種係大斯拉夫，佢係要俄羅斯人、俄羅斯族至上啊，其他嘅斯拉夫族為次啊嘛。 即係佢係大佬，佢而家係大佬，佢係大佬。 呢個烏克蘭搞成咁咧，佢已經 烏克蘭都係斯拉夫嘅，烏克蘭 係啊係啊。嗱，其實斯拉夫種咧，佢哋分好多啊。嗱，佢哋嘅特徵係點啊？男人係頭大嘅，而且係即係。光頭而且係好強壯、高大，女人都好高大，女人都好大隻。咁分布喺邊咧？嗱，捷克人啦，佢哋都係斯拉夫嘅，波蘭人都係， 白俄斯啦，烏克蘭啦，跟住保加利亞啦，馬其頓啦，塞爾維亞啦，咁呢啲都係即係 佢其實落到南歐噶啦， 係啊， 落到南歐噶啦。 佢哋用嘅文字其實就係當時候有一啲修士咧，係將佢由希臘字母改做而家叫西里爾字母， 嗯、 所以佢哋同希臘文咧係有啲類似近似嘅。OK， 咁我哋 都係東正教噶， 都係東正教係冇錯。咁其實誒，佢哋兩個國家嘅問題咧，第一斯拉夫族所謂霸咗某啲地區，咁其實佢佔據咗以前古馬其頓王國嘅部分唔多嘅，主要係南部嗰度係佔據咗比較多啲。 咁、嗯、有冇佔據到亞歷山大大帝個故鄉咧？ 嗱、個首都啊，嗰、 啊 那個冇，嗰、那個都係希臘嘅。 希臘。 咁嗰個地方咧，本身喺亞歷山大帝嗰個帝國滅亡之後咧，好多年都冇人叫佢去馬其頓、 嗯。 去到大約二三百年前開始叫翻佢做馬其頓地區。 嗯 咁所以咧，佢哋就成日覺得，喂，你咁樣叫自己馬其頓共和國咧，第一，我哋覺得佢係希臘嘅正統之一嚟嘅、嗯，你冇權嘅，你係斯拉夫人、 嗯。 第二，馬其頓基本上咧就起碼六七成都穆斯林嚟嘅。 嗯，係咩？ 係啊，都 你去過未？ 嗰、那個我去過，去過，去過。 去過。 咁所以我嗰次係點咧？我就喺馬其頓落去。 嗯。 咁我喺希臘，我翻咗土耳其啦。結果我喺 hostel， 我喺間酒吧咧，咁我自己喺度飲酒。 嗯。 咁個吧個女仔又問我邊度人啦，咁話我香港人。跟住佢係唔知邊度嚟嘅。跟住佢問我邊度嚟，咁好啦，問題出現啦、 嗯。 本身同我講得好開心，咁我口快快，我喺馬其頓過境落嚟啊。 嗯，即刻唔傾偈。 唔係，佢就奇，你喺馬其頓邊度嚟啊？我呢度咪馬其頓咯。佢就呆一呆，跟住我就呆啊！哦哦，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講錯嘢，講錯嘢，個長嘴長嘴。 我係喺北馬其頓嗰邊過嚟，跟住。北馬其頓唔係，我喺嗰個有個斯拉夫人嘅地方。佢又同我傾翻偈，即係嗰個地方好奇怪，而且嗰邊啲人咧，即係佢哋係好憎斯拉夫人咁樣樣去搶咗自己嗰個所謂嘅正統、 嗯。 因為希臘人其實一路覺得咧，希臘 最光輝打個仗啊嘛，打個仗 啊最光輝嘅時間咧，就係亞歷山大大帝一段時間。咁所以 即係等於而家講蒙古就係講成吉思汗。咁但係無厘頭就點解中國攞咗呢個成吉思汗嚟咗落當自己用咧咁樣係嘛？ 嘥氣啦呢啲，你唔係即係咁講咯。我哋今日如果呢個節目咁講啦，即係話如果而家嘅以前嘅埃及人起嘅金字塔，咁今日講翻埃及人係咪以前埃及人唔係啊嘛？咁、斯拉夫人係咪或者你話其他好多希臘人啊嗰啲其他族係咪都唔係啊嘛？咁我哋都未去到最恐怖啊！啲人觸碰啲底線啫。咁、以前中國人係咪而家中國人？ 嗯是啊、 如果我講呢句説話假設我講咗咧，又俾人毀特嘅。 係啊，冇錯啊，即係頭先呢啲就係、是、喺而家呢個咁嘅氣氛入邊咧，又係即係引起相當之大嘅爭議啦。咁但係我哋要講埋其他嘢就係、是、你反省翻啦。譬如話我哋講我哋自己的身份，咁我哋又會唔會遇到類似嘅問題咧？咁樣係咪啊？咁啊，原來全世界都有呢啲嘢噶嘛。 去得旅行多，你知道有時中國人嘅身份有多好多人都唔中意。其實好簡單啫，你過一個 IO immigration 你就知道 嘅。 攞住本特區護照，或者你係總之你 BNO， 準係 BNO。 因為我上次就係咯，都暢通無。 所以我哋今日講漏咗一個新聞咧，就喺墨爾本咧就出咗一個地產嘅廣告啊。 嗯， 就寫住三個字 ：Chinese not welcome。 其實不是齋墨爾本嘅啦，我知係越南都試過，講過俾你。 唔係越南反華添啦，越南而家係直情有反華示威， 一直都反華。 係啊， 我之前咧喺一間餐廳，我入去咧，佢嘅門口就簡體字，我係不歡迎中國人。咁我住入去之後咧，佢就問我邊度，咁我又話我香港人咯。跟住佢 接受， 佢叫話冇所謂啦。點解你咁憎？佢話佢以前有做開中國旅行團生意。佢就話咧好麻煩，而且搞到廁所好恐怖，咁佢最後決定唔接受。咁佢話之前有人嘈過話，但係我係老闆咯，我有決定噶嘛，係咪先？咁佢就我就同佢講話啦，咁唔係所有人都係咁，但係個問題我自己領教過嘅，咁我自己都知佢咩問題。我咁同佢講，因為始終個問題係特別係嗰啲啊，有時你冇話咩啲大媽你就知道。真係， 我見過， 哇！真係好極品， 我見過啲唔講啦，係嗰啲即係老生常談啦嚇。咁都係嗰句啦，每一個地方都有好人有壞人嘅，有 係 啦，推卸唔 推人， 推卸唔推人啦。OK， 咁唔阻你啦。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